Thank you.

呀！ 哎呀！ 等你得中回来，定有相 辞别众家，孤苦再送。 哎，他们正在清修，不便打扰。 哎呀，侄儿在此大闹一场，难道就这样不辞而别了？ 这也罢，先公看酒。 是。 徒儿们，我家侄儿要不临安，与你等此行。 相公在此多有情 啊！小生在此多有大恼，我这厢有礼了。 记上，相公不如多用一日。 休得多口。侄儿啊， 春之儿寂寞要徘徊流连，满园的思绪惹中困难， 你快去。 相公，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 是。 陈妙长听说了潘必正赶考的事情，毅然逃出禅堂，赶往秋江，与潘必正互诉衷肠。 秋江河上，一只舟。 是白云庵的仙姑啊。哎，为何今日不穿禅衣呢？ 啊，这不管你是。 哦，不管我是，你喊我做甚呢？ 啊，千万公公可曾看见一位相公后跟一位小侍徒？ 哦哦，想起来了，他们雇二娃子的船往临安去了吗？ 哎呀！ 见了人呐！ 嗨，徒儿也罢，小姐也罢，你见船龙啊，我要上船。 哎，顾客与我3000银子，再不渡旁人 了。我与你6000银子。 他都大方起来了，你就是给我9000。 好，酒给你9000。 也不中用了，你带老汉将他送到，转回来再渡你老满主。怕怕我的阿弥陀。 不要开船，不要开船。好你个陈妙唱，快快照船只将他坠回。 是。

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细草深几苗苗，心中思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欣赏了浙江小百花演唱的越剧，接下来再请欣赏著名艺术家演唱的越剧。先请听傅全香演唱的越剧《秦探》中的选段《行路》。傅全香的唱腔以俏丽多变著称，有越剧界的花腔女高音之称。她吸收了京剧中的程砚秋和评弹中的徐云志等人的唱腔元素，创立和发展了自己的风格，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傅派。请欣赏傅全香演唱的《秦探》选段《行路》。 Oh, no.

林妹妹呀、啊，你定是七夕撒芳名，来日光帅接纳心， 你们听，你们可曾听到林妹妹的哭声啊？有一句心里话要说， 林妹妹女儿多有病，两股病若是一条根，望求你把我们放在一间屋，也好让同病相怜心靠近，我咋也能咋想起，死了也哭怎懂闻，老祖宗啊，我听下白门无数情，带酒一杯杯动思生。 刚才是萧雅演唱的《红楼梦》选段，但求与妹妹同死生。最后呢，请欣赏金靖演唱的《携手印》选段《三杯酒》。《携手印》是著名演员戚雅仙的代表作，说的是王千金和林昭德的爱情故事。